巨巨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巨巨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巨巨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巨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作恶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巨巨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巨巨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巨巨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 童话世界太多变化，就让小猪猪逛一下，飞天遁地难关一大把，困不住百变猪猪侠。 不管路途多困难，说到做到，永不退缩，他就是最棒。看看看，熊熊火焰在点亮，天空再高，世界再大，就让他闯一闯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巨巨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巨巨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巨巨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童话里做英雄，哦，巨巨棒，热血心中流动，哦，巨巨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哦，巨巨棒，童话里做英雄，哦，巨巨棒，热血心中流动，哦，巨巨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